我们可以看人这个字它是两个笔画，当一个人站着的时候其实只是独立一个笔画罢了，但为什么在汉字人是有两个笔画呢？有些人说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站着的时候，你需要你的朋友支持你扶持你才能够站得住，你同意这点吗？因此人如果没有爱或者没有朋友，就会郁郁寡欢。在我们的警醒杂志也提到，和人交际做朋友能够改善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交朋友的话，对他的生命是有很深的影响。他说到，这就好像吸烟跟一个人导致死亡的那种影响。是的，圣经鼓励我们结交朋友，建立亲密的友谊。怎样的友谊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箴言十七章十七节。箴言的十七章十七节，经文说，真朋友时刻显出爱心，像兄弟围共患难而生。是的，圣经鼓励我们结交真的朋友，但同一个时候，圣经也提醒我们，在雅各书四章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然后在结交真朋友的时候，却要注意这一点。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通奸的人，难道不知道跟世俗友好就是跟上帝敌对吗？所以谁想跟世俗做朋友，谁就沦为上帝的仇敌。这些经文很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要跟世俗友好。但你会不会很奇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刚才箴言的经文鼓励我们要结交真朋友，但雅各书四章四节却说，谁跟世俗做朋友的就是上帝的敌人。特别是耶和华上帝跟耶稣基督都深爱人类，为什么却不要我们跟世俗友好呢？原来译作世界的希腊词语原文含有几种意思，它可以包括全人类，以整个世界而言，但也可以指向那些背弃耶和华上帝的人，或者指向生活上的架构、制度跟圈子是跟上帝的道理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要分得清楚，虽然圣经鼓励我们结交真朋友，但他却不要我们跟那些跟上帝背道而驰的人或者机构或者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他正在利用世界的这各个部分，包括世上的政府啊，世上的商业制度，去迷惑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龙也就是魔鬼撒旦，他正在迷惑普天下的人。就是这个原因，上帝为了保护我们，他不要我们跟这个撒旦的世界有密切的来往。今天许多世人他们鼓吹不道德的生活，放荡的生活，却不以为耻。难怪耶和华上帝吩咐基督徒要听从这项警告。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跟世俗为友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避免跟世俗为友，不是要把不侍奉上帝的人当成敌人。 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邻居或者那些不崇拜上帝的人对他们冷漠，当他们有难题的时候不理他们，或者让他们自生自灭，不是这个意思。像耶稣劝我们的一样，我们要爱世人。上帝降雨给恶人，也给义人。因此我们要学习耶和华上帝跟耶稣的榜样，尽我们的能力向所有的人做见证。我们会善待我们的邻里，乐意帮助他们，对他们友善，表现谦卑的态度。不要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就高人一等，但我们应该怎样避免呢？那就是我们不会去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或者他们的精神。爱世界和跟世界友好的意思是怀有世俗的欲望，野心勃勃，充满仇恨，对人有偏见，或者沾染上这个世界的不良风气。所以以上谈到的这些欲望偏见仇恨不良的风气，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欢的特质来的。在汉语的谚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可以看另外一幅插图，我们从小被教导靠近红色的地方那个人会变红，然后靠近黑色的不好的就会变坏。或者你会觉得没有这样严重吧，相信做父母亲的你们会感同身受。如果你的孩子经常参的朋友是偷窃啦，讲粗话啦，背叛，或者是很叛逆的叛逆父母的，你会很高兴你的孩子去接触这样的朋友吗？显然不会，你会尽力把你的孩子跟他们隔开来。如果没有孩子的，可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养宠物或者养过宠物的话，也许你有同样的感觉。如果你养狗或者猫，你经常把它们放去外面，然后任由它们自由的去逛街啦，自由的去奔跑，你会感受到，就是当你的宠物回来的时候，它会带什么回来呢？是的，它会带很多的虱子回来。这个虱子，也许它在你的宠物身上啊。起初的时候你不会发现到有什么不妥，为什么呢？因为虱子可以存留在身上大概三个星期， 它存留这三个星期里面呢，每一天它会生下十粒蛋。你想象一下，这十颗蛋就紧紧抓着你的宠物的毛发，所以起初它回来的时候你感受不到，诶，它去交往没有问题吗？但是问题是八天之后，这颗蛋就开始变成小虫了。它变成小虫之后，就会开始吸引你的宠物的血。而这个虱子的一生呢，就是以吸血为主来生活的。虽然表面上你还是看不见这个虱子的存在，但你是否可以感受得到你的宠物被虱子所攻击呢？是会的。比如说它会很痒，一直在抓痒，然后很不舒服。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你的宠物已经被这个虱子所攻击了。为了除去这个虱子你会怎么做呢？也许你会跟它洗澡，洗得很干净，但不够，因为单单洗澡这个虱子的这个粘剂力很强的，普通的这个洗发精是洗不掉的，可能你要放药，严重的话你要把它毛全部剃光才能够摆脱这个虱子。同样的， 魔鬼撒旦世界的灵就好像这个狮子一样，起初他靠近你的时候，外表你看不见，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每一天他会在你的身上生十颗蛋，你想想一下他的后果有多严重。而在八天之后他才会长出来，产生他的攻击力。那么今天魔鬼撒旦他就利用这种歪风来迷惑人的头脑跟心灵，通过什么方式呢？第一个，他就会通过世俗各种道德堕落的娱乐。因此我们要摆脱与世俗为友的话，第一个我们 要拒绝的就是不道德的娱乐。因为不道德的娱乐会好像这个狮子一样，他起初的时候看不到什么效果，但是他潜移默化会影响一个人，引诱我们去做不道德的事。来到第二点，撒旦的世界也鼓吹物质的享受， 他们不会鼓励我们去追求属灵的目标，他们怂恿人追求财富。但是圣经却怎么说呢？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给我们这项提醒。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经文说，因为凡世界的事，比如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炫耀财物的行为，都不是源于父亲的，而是源于世界的。是的，我们要摆脱这个世俗的精神的话，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摆脱这个物质享受的欲望。耶稣劝诫我们，连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也不要太过忧虑，在马太福音六章的经文里，因为这种骗人的财富会把我们给重重的压住，甚至把上帝的话语击死。好，来到第三点，今天撒旦的世界也鼓吹崇拜明星、歌星、名人和运动健将，他们会尝试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某某个人或某某个地位的话，我可以享受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可能我们会受到影响去追随他们的衣着打扮。那么你对这些名人又有什么看法呢？我们要摆脱世俗的精神的话，就是要摆脱这些明星啊、歌星或者名人，不要去仿效他们。第四点，撒旦世界的精神包括无情无义、冷酷不仁、有仇必报。世界上有一种精神，就好像箴言十六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箴言十六章二十七节。经文说，无赖汉发觉坏事，嘴上好像有灼人的火。是的，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精神，就是喜欢说人的坏话，或者是挑拨离间的话。好像经文所说的，他们的嘴上好像每次讲话都会有烫伤别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这种无情无义或者冷酷不仁的言谈。所以如果要摆脱这个世俗的精神，不以世俗为友的话，我们就要避开以上所谈到的那四个要点。那不只是可以保护我们，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子女，不要让他们培养世界的那种精神。当然有时候这种精神不是一朝一夕被影响的，它可能是由他们所接受的娱乐，或者他们所接触的朋友。 因此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给我们这项很好的提醒。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经文说，不要受迷惑，不良的交往破坏有益的习惯。那么这些经文虽然读起来很容易明白，经文说不良的交往，不好的交往会破坏我们有益的属灵的习惯，看起来很容易，但要做到这点却是一项挑战。有些人可能觉得耶和华上帝为什么会限制我们的交往对象呢？难道跟我的朋友去喝喝茶或者聊聊天对我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是的，耶和华上帝给我们这项劝诫是要保护我们，他要我们看出这个不良交往的危险。就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出的那个比喻，如果你把宠物放出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时间久了，久而久之，我们就会不是受到鼓励去 追求属灵的目标，而会去追求世俗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仁爱的父母肯定不会让他们的孩子跟有问题的人去做朋友一样。因此摆脱了这个世俗的友谊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朋友的，好像我们在演讲的起头所说的。因此我们要培养的是一项最宝贵的友谊，就是要培养跟上帝的友谊。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在以赛亚书41章8节，我们可以一起来阅读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感觉是什么。以赛亚书41章8节，经文说，但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雅各啊，你是我拣选的，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苗裔。你感觉怎么样？如果耶和华上帝把你当成是他的朋友，好像亚伯拉罕具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被上帝称为是他的朋友。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很爱亚伯拉罕，大大的祝福他。当然亚伯拉罕他也信从和顺服上帝。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又可以怎么跟耶和华上帝做朋友呢？在诗篇15篇1到5节有列出一系列耶和华上帝喜悦的事，那么我们一一去跟从的话，就能够做上帝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诗篇15篇1到5节。我们念出这些经文的时候，请想想我在哪方面可以继续做出进步，好跟上帝成为更亲密的朋友。好，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读起。诗篇15篇第1节，耶和华啊，谁能在你的圣幕里做客？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居住？就是行为纯全、做事正义、心里说真话的人。他不以口舌毁谤人，不行恶伤害同伴，不喜欢污蔑密友的话。他眼中弃绝可避之辈，却敬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就算吃亏也不反悔。他借钱给人不收利息，也不受贿陷害无辜。这样做的人必永不动摇。是的，经文列出了有几件事是耶和华上帝非常喜悦的。那么如果我们反方向去做他所不喜悦的事， 那么上帝就不会喜欢跟我们做朋友了。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来谈谈其中的几项。首先第二节他谈到做事正义心里说真话的人，这意味着我们不一口两舌，不做虚伪的人，并且做事正义意味着按照上帝的正义标准去做事。第三节说他不以口舌毁谤人，不行恶伤害同伴。是的，我们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嘴巴，不去说别人的坏话，不去污蔑别人，因为耶和华上帝不喜欢我们以口来伤害我们的同伴。第四节说他敬重敬畏耶和华的人，发了誓就算吃亏也不反悔，意味着我们应该尊重那些对上帝忠贞的人，还有不会三心两意。来到第五节也谈到在物质方面我们不应该看得太重，或者是太过物质主义。经文说借钱给人收利息，然后受贿去陷害别人。当然我们也许不会接受这个贿赂，但我们会不会为了某些利益而伤害到别人呢？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拒绝这个世界的对物质的那种精神。是的，以上的所谈到的只不过是几件事描述到耶和华上帝所不喜欢和他喜欢的人。我们这样做的话就能够成为上帝的朋友。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巩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友谊，这意味着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勤力研读圣经，参加聚会传道等等，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是的，我们如果今天就开始建立跟上帝的友谊，可以为我们带来恒久的福了。怎么说呢？在诗篇119篇132节，诗篇119篇132节，有告诉我们这项福乐。经文说，按照你的法令，爱你名的人都能蒙恩，求你照样眷顾我，恩待我。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爱耶和华上帝，就能够得到他的恩赐。得到他的什么恩赐呢？首先，第一，我们成为上帝的朋友，我们就会得到上帝圣灵的引导，在今天做 有力量去做对的事。在加拉太书五章22和23节也谈到，上帝会赐圣灵给他的子民，培养各种美好的特质。那这就是在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的一个很好的福分，就是培养属灵的果实，来表明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很有荣幸的，在《使徒行传》15章14节，《使徒行传》15章14节，那么这个福分呢，是一个永远的福分。经文说，西门刚才详述了上帝第一次眷顾外邦人，从他们当中选出一群归他名下的子民。是的，我们得到的另外一个福分就是我们很有荣幸可以成为上帝所拣选来归他名下的子民，也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是的， 这两个福分会、是不会中断的，它会持久下去，一直到永远。因此我们鼓励大家能够、想想在今天我们能够怎样继续跟上帝培养更亲密的友谊，并且不要让这个世俗的精神去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要撇弃他们的精神，也不要想去跟他们友好。这样的话，耶和华上帝就会把我们当成他是当成他的好朋友，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谢谢。 谢谢你温弟兄为我们做出这个非常有鼓励的公众演讲。那下星期我们照样呢会有这个聚会，不过呢会有这个特别的演讲啊，每年都有一次的特别演讲。那么演讲主题是你正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吗？邀请呢鼓励你们邀请朋友啊，圣经研究续访呢、来听聆听这个特别的演讲。接下来的杂志讨论聚会我们请林弟兄来主持。 各位朋友们，主持我们接下来的杂志讨论，我们会一同站起来唱入王国诗歌第六十五首，诗歌第六十五首，这才是正路。好，请休息。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采用2016年1月15日刊的研读杂志。那今天我们会讨论第四篇文章，题目是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那经文起自撒加利亚书的8:23，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们听说上帝与你们同在。那这篇文章跟上个星期的文章是息息相关的，而这接下来今天的文章将会主要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两道问题就是受膏基督徒该怎么样看自己的受膏身份，然后第二个是近年来领食的人数增加了，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呢？所以这篇文章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让我们怀有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你能解释吗？将会帮助我们重新的回想这篇文章的一些要点。我想告诉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将会翻问的是因姊妹。 撒加利亚书8:23的预告预言怎样在今天应验？ 好，正确。第二道翻问题呢，高姐妹， 受膏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自己？ 好，谢谢。第三，亚英姊妹， 为什么我们不惜度过关心在主的晚餐吃饼喝酒的人数？罗马书9:11-16。 好，谢谢。所以这三道问题也将会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呢找到这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踊跃的参与评论，你会留意到我们这篇文章有很多的经文是为引述出来的，所以我们也鼓励你们能够在评论时可以在补充之下呢也评论这些额外的经文。好，现在我们会邀请景和弟兄为我们做今天的课文的朗读，我们请看第一和第二段。 耶和华预告了在我们日子发生的事，说在那段日子，从列国说不同语言的族裔中，必有十个人紧紧抓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袍，说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们听说上帝与你们同在。有希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就是经文中的那十个人，他们紧紧抓住一个犹太人衣袍。犹太人代表受膏基督徒，也就是上帝的以色列。有希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看出上帝与受膏基督徒同在，因此非常珍视与他们一起为耶和华服务的殊荣。耶稣所说的话呼应了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他说崇拜上帝的人会享有令人舒畅的团结精神。耶稣把他的门徒形容为小群羊和另外的绵羊，他们会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然而关于这两群门徒之间的关系，有些问题值得我们留意。第一，我们需要知道个别的受膏基督徒是谁吗？第二，受膏基督徒该怎样看待自己？第三，如果会众里有弟兄姊妹开始在主的晚餐吃饼喝酒，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第四，领事人数继续增加，我们需要过度关心这件事吗？让我们考虑以上的问题。 好，谢谢。问题第一和第二讲，耶和华预告在我们的日子会有什么事发生？慧玲姊妹， 那么撒加利亚8:23的预告发生在我们的日子，经文说必有十个人紧紧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袍。那么这十个人是指有希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而犹太人这代表受膏基督徒。那么经文也说十个人会紧紧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袍，会跟他们一起去，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同样的，有希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他们也看出上帝这里受膏基督徒同在，因此他们非常珍视与他们一起为耶和华服务的殊荣。 很好，谢谢。那这跟耶稣的什么比喻息息相关呢？玛丽姐妹， 就是耶稣所说的小群羊 会和另外的绵羊归为一个牧人，团结在一起。 好，正确。问你的问题，这篇文章会回答哪些问题？以勋， 我们需要知道个别的受膏基督徒是谁吗？ 好，正确。小凡， 受膏基督徒该怎样看待自己？ 正确。第三，小文， 如果会众里有弟兄姊妹开始在主的晚餐吃饼喝酒，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正确。小花， 如果会众里有弟兄领食的领食的人数继续增加，我们需要过度关心这件事吗？ 好，正确。所以有四道问题，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四个次票题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谁想评论22页的插图呢？这是跟耶稣所谈到的比喻有关啊，你看得出谁是小群羊和谁是另外的绵羊吗？徐姊妹， 所以我们从表面是看不出哪一个是另外的绵羊或小群羊，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都和在 一群跟着一个牧人。 好，正确。所以我们只能够分辨出他们是一群的，合为一群，然后跟一个牧人。那他们当中的身份呢，我们在表面是看不到的。所以这跟我们待会所要讨论的资料是有关系的，关于那些受膏分子和属于大群人呢，他们之间的身份虽然不同，但是呢，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一般上都没有什么区别。好，我们继续来到第一个车票题，去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知道个别的受膏基督徒是谁吗？第三段， 另外的绵羊需要知道个别的受膏基督徒是谁吗？答案是不需要。即使一个人现在受圣灵所膏，但他必须忠贞到底，才获得最终的印记，到天上作王。正因为这样，撒旦妄图利用假先知来迷惑蒙拣选的人。因为受膏基督徒最终是否会得到奖赏，我们无法肯定，因为只有耶和华有权判断他的资格。耶和华会在忠信的受膏基督徒死去之前